喂，生日快乐！ 喂，生日快乐！ 俾晒手势等我哋做， 叫我哋，我谂住要唱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Happy、 今日正日咧 ，to you 冚穿个头嗰啲啊！ 喂，正日系几时噶？ 今日咯 吓、啊，真系今日啊！ 系啊！ 喂，咁就恭喜发财，生日快乐啊！喂，恭祝你咧就诶日日开心， 系 啦。咁总之想嗰样有嗰样啦， 系系礼事斗来啊，简直系 朋友俾面啦，朋友俾面啦，系、啊、喂，多谢晒各位啊！咁啊，难得啊，可以啊！我即系最初咧，即系谂住小弟谂住咧，即系喺台北工作啦。就未必會翻到嚟香港同你哋啊，同屋企人啊，同聽眾一齊過呢個所謂嘅大日子嘅，但啊竟然就俾我翻到嚟，咁我覺得都開心嘅。 冥冥中有旨在啊！ 五十歲大壽嘛， 等等先，五十歲呢件事咧係真嘅。 你真系好啊，阿 V 系真嘅，我以为 佢以为六十岁噶啦， 佢起得好真， 佢以为你可以同 Elva 一齐落油油 落油。 我跟你说，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啦，有些同事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年纪是多大的， 系， 然后我跟他说我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啦。他们都觉得很惊讶的， 系惊讶， 非常惊讶的， 尖正下添。 咁啊，呢个就多谢朋友俾面啦。 喂，几好啊 ，keep 得几好。 我七五年噶嘛，系啊，哇， 你熟套嘅， 熟套噶，系啊。 系喂，咁你对于踏入呢一个五十岁，即系入伍啦，啲人讲，你个感觉系点样啊？ 喂，你入咗未噶？ 喂，你入咗边度？入咗会？入咗妈妈会？ 我想问下，你系咪过来人咧？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感受先咧？ 我都想系。但又未到咁样。 我今日都谂过啊，即系少不免都要讲下呢个题目啊。即系因为唔好就 系 讲我啦，咁、因为喺未入伍之前咧，一路都听入伍系好大件事啊，即系好似觉得哇，人生又唔知即过半百啊。 好似嗰时咪等18岁到咗啦，咁样嗰件事嘅感觉系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同埋咧，男人 18岁唔同啲啊嘛，18岁多好多嘢可以做， 15岁唔系50岁少好多嘢做， 起码可以入去投注站先、啊， 或者去嗰啲戏院度睇。又唔使俾人查身份证。 我记得我嗰年系争少少入唔到去睇啲要够称先至入去睇嘅电影 大咸湿嗰啲。 唔系，好似系 恐怖片、啊， 恐怖片怪谈，好似系系啦。嗰阵时我系争少少入唔到去睇嘅。 因为我嗰年咧真系大咸湿啊。咁当年咧就有两套大片咧就系好享负盛名噶嘛，一套就 系 大迷信，即系而家仲讲紧噶嘛，阿李居明先生。另一套咧就系阿詹叔啊，应运而生嘅大咸湿。 点解我唔记得？仲有后者嗰套戏嘅， 因为你个人唔够咸， 但系迷信我记得嘅。 咸湿咧就系三级片嚟嘅、 好似系话詹叔系一个电视台嘅撰稿员， 好好笑噶。咁我哋当年咧成班咧，我哋啲所谓嘅麻甩仔咧就系、是，希望快啲够18岁 就可以入场睇啦。 因为我哋男校啊嘛，咁、大家咁呢啲题目即系而家过咗咁多年唔怕讲啦。咁对于我哋嚟讲好新鲜啊，好猎奇，即系我唔同阿一哥呢啲15、16岁已经即係識好多嘢， 你講錯啦，係13、14歲嘅時候， 怪談嘅啫， 係好廣博。咁我哋嗰陣時嗰啲呢啲所謂嘅情色文化咧、都係喺阿詹叔啊、文俊啊，佢哋寫嗰啲嘢，或者倪匡先生有時嗰啲即係阿衛斯理 三個咩嗰啲係 佢 談嗰啲咧，係嘛？ 同埋佢嗰啲衛斯理系列咧，有一堆係鹹鹹地噶嘛，即係衛斯理啊咩 點解我唔記得有呢個部分？ 亞洲之鷹羅唔知羅卡定羅咩咧？即係佢係比較鹹。咁我哋都系喺呢啲涉猎翻嚟嘅，咁所以当年咧，大家因为咧，譬如你同一班入边咧，就梗系有一啲所谓大 B 同细 B 噶嘛，咁我咧就属于细 B 嘅，咁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已经一早可以入去当年嘅金明戏院啦，一个知唔知边度啊？ 金明戏院边度啊？ 即系泰安楼 哦， 泰安楼。 有戏院噶嗰度， 好似现家系呢个嘅快餐店嗰个位置嘛？ 冇错啦，以前咧系一间啊喺港岛区嗱，即系油麻地嗰边就系果栏嗰间戏院咧就享负盛名啦。咁啊香港岛区咧就以港岛东嘅金明戏院咧就系享负盛名。 咁系咪一票入唔睇嗰啲嚟？ 我又唔记得，其实我都唔记得咗我有冇入过去啊。后屘咁，总之大家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叫做打下嘴炮，即系好啦。如果我18岁，我就要入去睇三级片，即系大家就以呢一种为荣，或者去投注站，就以呢种为荣嘅啫。咁但系你系咪真系18岁就走入去睇？咁梗系唔系啦。 冇噶，通常啲男仔咁样讲完之后咧，真系到18岁嘅时候咧，话去 又 好蛇龟，系唔得噶，一阵咁样会俾训导主任见到噶。 咁18岁你哋做咗啲咩啊？因为我嗰个年代即系讲过几次啦，都系一啲好现实嘅年代啊。18岁排公屋咯。 我18岁嘅时候系。 即刻真係走去咪上次講過咪就係去考車牌咯，排去考車牌，就未係即日嘅，但係係前後嗰唔係後邊嗰幾日應該話係咯。 咁你係咪搞掂咗㗎啦一鋪？ 你搞掂咗邊件事先？哦， 車牌， 我以為五十歲添有講。 車牌，一間先講，一間先講緊十八，既然講十八， 講翻十八歲先，唔係。我考车牌是考了两次的，路试是考第二次的，笔试就泊位那些就加考掂了的，但路试要考，上次是跟阿嘉怡一起讲过这件事的、这样。咁、哦、但最开心的，因为那时最期待18岁的事呢，我就不是好像你们男仔这样要入戏院看戏这样啦。咁但那时是最希望18岁是嗱嗱声可以考个车牌呢，就可以哇。 风驰电掣。 平安咁样安全咁样去驾驶嘅， 系系言下之意即系曾经唔平安噶， 唔系感觉上边就系提自己喂，你十八岁考到车牌嘅时候啦，就要即系小心驾驶啦，平安到步啊咁样。 屋企人咧嗱，即系首先咧，而家我就已经过咗十八岁 N 咁多年啦，咁、我而家有阵时都会幻想一下啊，即系。如果我嘅饅头包包有一日十八岁，我会点咧？嗱，咁啊，阿 V 你有几个身份啦？第一咧，嗱问先问咗我哋当年啲爸爸妈妈点样对我哋先啦，即系十八岁嘅时候，一间再问你啲小朋友你点对佢啦、 啊？ 好啦，我哋当年系点嘅咧？十八岁， 我哋当年 有封利是咯，阿妈俾封利是 冇特别。认住十八岁喎，反而屋企 系咩？ 其实系同学之间反而多啲， 大家一齐十八岁啊嘛，好多都 系。我记得我嗰年系即系班入边有啲同学好有心嘅，咁就每个十八岁佢就 mark 住哦，一月咧就有呢几位同学十八岁，二月有呢几位同学十八岁，咁就每个人 tailor made 咗一份嘅生日礼物，俾嗰个同学仔，即系例如有个同学仔，佢今个月生日，咁佢中意捉象棋嘅出名，代表我哋班参加班制棋艺比赛嘅，咁就整咗一副象棋俾佢咯，就每个棋子上面就会有一个同学仔嘅相，咁就砌咗副棋俾佢啦，咁又或者 哦 又 好啊， 系啦，咁或者有啲同学系中意数学嘅，咁就唔知点样又整咗份关于数学嘅礼物俾佢咁样嘅。咁、小弟去到我十八岁生日都收到一份嘅礼物， 咩啊？ 就系、是 安全礼包。 点形容好咧？嗰份礼物 系安全礼包，唔系 其实系因为当时有个心仪嘅女孩子，佢早我几日生日，咁、所以咧，我嗰份礼物咧就变成同佢嗰份嘅一份复制版咁样咯。 系咩啊？ 一个唔记得咗系咩嘅公仔啦。总之系嗰个同学，即系嗰个女孩子有一份 A 嘅礼物。我就有一份同佢一模一樣嘅 B 禮物咁樣， 即係扮曬兩個人係好相似 咁 樣嗰啲。 咁、但係實質係咩？我已經唔記得咗，因為 同呢個女孩子點啊？ 哦，咁當然係繼續做一個好朋友啦，我哋。 我記得咧嗰時咧，我十八歲都係有同學慶祝，因為我係嗰啲好似劉偉恆咧，你五月生日啦，咁因為我六月生日嘅，咁大家咧已經去混熟咗啊，好多時即係你就算新去到個學校又好，環境又好啦，咁譬如開學嘅時候最開心咧就係。因为你九月开学噶嘛，咁、你同同学混熟咗好耐，咁你先到六月份啊嘛，咁就一定有生日会开嘅咯。但我记得咧，嗰啲九月份生日嗰啲，或者佢择正暑假生日嗰啲咧，其实有啲唔开心嘅，佢哋 冇得庆祝。 系啦，冇得庆祝，好多同学都系咁讲噶。我发觉而家就算见翻面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提翻起呢件事咯。咁但系十八岁就系话大家都差唔多十八岁啊嘛。我记得系嗰时都系特登约埋啲同学一齐，虽然唔系话同月咁样一齐十八岁啦，但系前后咧，大家我记得系集埋。埋咗幾個好 friend 嗰啲同學，大家一齊好似買咗個蛋糕咁啊，去慶祝十八歲咯。 我記得咧，嗱，即係先講因為我有兩個階段嘅，一陣間即係講咗過咗十八歲之後咧，我哋曾經覺得。即其實而家望翻轉頭好無聊嘅， 係。 但係你覺得要做嘅啦，頭先講咗一個就係入去睇三級片啦。咁因為係你係攞正牌入去嘛。以前咧，如果要去睇即係未夠稱之前咧， 斯斯叔叔，但係有偷入過去嘅。 我唔記得啦，好似有嘅，都都好似有嘅，唔記得啦。 唔建議啊， 唔好做呢啲啊。 咁第二件事咧，第二件事就係投注站啦。 系 嗱，因为又系斯斯叔叔噶嘛，当年就系博嗰啲牛龟咁大，好似一哥呢啲，即系十七岁嘅年龄，但系廿三岁嘅面孔，咁你行投注站佢唔会有人 check 噶嘛？ 我从来冇俾人 check 过年龄噶， 真噶， 我冇俾人 check 过年龄。 我试过三十岁都有人 check， 呢啲好开心嘅。 我记得当年我第一日喺电台翻工，同事问我几多岁，我廿八岁，转头要放工接个女幼稚园，啲同事系信噶，系啊，只不过我呢个样就 keep 咗咁多年都系咁样。 咁啊，即系第一就系你可以光嗱，都系唔鼓吹唔鼓励啊，但系即系。那個年代的僆仔 你反叛啊嘛，嗯、你大个你就想做一啲你平时做唔到嘅嘢，譬如头先讲投注站，以前咧买六合彩又好，即系快活谷又好。嗯你都系要斯斯叔叔或者搭门口个阿伯去买，或者揾嗰个牛高马大似廿四岁嗰个同学仔去做呢件事。而家咧系去， 系 直情系喺门口啊，养啊， 查我啊， 查我啊，点解唔查我嘅？ 当你想佢查你嘅时候咧， 佢唔查， 就佢哋唔查噶。 入去啦， 同埋跟住咧，但系你嗰啲斯斯叔叔嘅时候，以为人哋睇你唔到咧，佢就话后边嘅四眼仔，过嚟过嚟， 过嚟， 身份证。 系啊，几多岁？今年几多岁？十九， 唔记得带， 系啦，十八岁啦， 自己败走。 咁第三咧，更加唔鼓吹唔鼓励嘅，就系纯慢啦。 哦， 即系以前咧又系斯斯缩缩嘅， 系， 即系要靠大年纪大啲嘅同学仔啊，或者系何亨之类呢啲咧，即系冇人敢 check 嘅身份证嗰啲咧，系啊，咁啊埋去咧，咁你就可以。又系啦，即系而家咧，诶，点解唔查我嘅？ 嗯， 神慢啦，唔该。诶，唔问嘅，咁佢就俾咗你啦。 系， 唔鼓吹唔鼓励啊。 系系系。 即系就算譬如后来去澳门嗰啲娱乐场所啊， 嗯、 都系嘅，就系、是、好似有 V 所讲啦。以前咧，你系要装下，又系斯斯缩缩咁样捐入去嘅。而家咧，你喺门口咧，你宁愿佢 check 你。但系佢冇人 check 你，你又都可以嗰下你会有一种哎呀我大个仔啦咁样， 我有我真系冇呢个嘅烦恼，因为我净系记得我有一次系嗰阵时中午啦，咁跟住之后就系、是、准备去行去补习嘅期间，咁孭住一堆嘅嗰啲 pass paper， 其实系啱啱喺图书馆做完，就谂住去补习啦。咁呢个时候就有两个便衣警察已经展示咗佢哋嘅委任证，就话先生 check check 先，咁、 嗯、 我俾咗张身份证，我个袋入边嘅咩嚟噶？pass paper， 今年要会考，你个样今年要会考，跟住之后俾埋身份证睇，哦， 拍下面， 真系会考啊， 拍埋场先， 咁又冇，咁又冇，即系我见到佢，佢冇讲出口，但我见到佢流露咗疑惑嘅眼神。 唔系，佢觉得你系偷 pass paper， 定系已经 repeat 咗好多年啦。 咁但系当我见到我身份证话，阿 D 加油啊，考试咁 样， 所以我从来冇即系俾人以为年纪细嘅问题咯。 原来系咁样，我都几好。 好啦，咁头先我讲咧，其实有另一边嘅故事嘅。咁因为你其实咧，实不相瞒咧，小弟十八岁嘅年嘅时候，即系正日咧，即系讲紧三十二年之前嘅今日咧，其实我已经唔喺香港啦。 哦， 嗱，咁因为我系细 B 啦，头先讲过。咁、嗯、其实咧喺我我系二月份离开香港嘅，即系去美国生活啦。咁当时咧，其实系我已经庆祝咗好多朋友嘅十八岁噶啦。咁、 哦、 但系咧，其实去到我嗰日咧。我係好唔開心， 好 lonely 啊， 好 lonely。好在就我有個細佬，如果大家有聽首歌流行都知道，我細佬就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但係就細我兩年嘅。咁我哋就兩條友嗰陣時啱啱咧，仲要啱啱移民，咁啊人都唔識得過，跟住咧一家四口咧就即係孤苦伶仃，所有嗰啲諗住哇，即係咩萬里長城長又長啊！我哋十八歲， 係 啊，十八歲一定要搞大佢啊！嗰啲咧全部都唔喺身邊。哇！嗰日咧係。好唏嘘，我好记得呢一个画面。 有冇真系暗自流泪咁样咧？ 流有冇流泪就唔记得，但系肯定系非常之唔开心。 嗯、 即系当时女朋友又唔喺身边，即系所有嘢都冇，就系、是、一个人咧孤零零咁样喺远方咁样度过。咁我仲记得嗱，当然呢件系一件即系 往事 吓、啊、往事啦。咁亦都有开心嘅一面嘅，就因为 嗰边好似仲多啲嘢可以做。 唔係，佢哋嗰邊去賭場係要21歲 嘅， 係、oh. 啊，咁啊又唔係好關我事嘅，咁就回應翻阿 V 頭先講嗰樣嘢啦，就係咧，因為我嗰陣時啱啱去咧就未夠18歲， 嗯、mm.。 咁我阿爸咧就话啦，既然你咧就要即系，因为其实16岁咧就可以考车牌嘅，不过咧就要同个大人又要唔知道操30个钟啊，即系嗰啲先可以考得嘅。咁、嗯、不如你等18岁就直情去嗰日去考啦。咁结果我咪就系18岁嗰日去考， 真系18岁嗰日去考车牌， 即系嗰日开始去报同埋去考， okay. 应该两三日就考咗噶啦。咁然之后咧就爸爸买咗部车俾我咯。 哇，生日礼物嚟噶咯， 唔系一家人嘅共同礼物嚟嘅。咁因为。咁嗰邊冇車代步係唔得噶嘛，即係我淨係翻唔到學嘅。咁但係我如果你問翻我而家最依稀有翻個記憶嘅嘢，咪就係、是、哦，十八歲我真係可以自己揸車，同埋我可以自己叫做離開屋企生活，因為我開始有部車之後咧，我就開始周圍闖蕩啦， 四圍玩， 同埋嗰陣時又重新適應一個新嘅世界，面對一班新嘅朋友啊，開始去新嘅學校啊，等等等等，就係嗰陣時就正正就係十八歲嘅開始咯。 俱往矣啦。十八岁， 系都系冇几耐之前嘅事嚟嘅啫。 你就冇几耐啦，一个冇几耐。 系又唔好讲呢个事实出嚟嘅。 咁啊，当年十八岁行出街就觉得哇，天空海阔啊！今时今日，唉，都五条嘢啦，仲谂咁多做乜？ 个天空都系咁阔嘅，冇窄到啦。 饮杯啦 ，Cheers！ 也试过制度和自由，也许不再没有忧，或者不想再追究。我发觉这地球原来很大，但灵魂已经败。 呢首歌而家听啊，真系吓 有啲味道， 有啲味道啊！Beyond 嘅十八啊，咁啊呢首 讲以为你今日十八岁， 讲嘅话都系 十八乘二加六再减三再除二咁啊，再乘三啊！ 即系我有首歌叫方程式，有首歌叫五十咁样， 就嚟就写噶啦。 系算啦吓，咁啊晏啲再讲啦。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啦，系 Long Time Low See 嘅吴瑞婷。头先有 V 都我 咗，哦，原来系佢咁样，我真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剧集噶 啦。好耐冇见啦，咁一阵间继续咧。有吴瑞婷嘅访问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录得投资收入672亿元，按季转亏为盈，主要受惠债券收入按季急升2.5倍。港股投资和外汇收益亦都转亏为盈。金管局话，四月的市场表现波动，外汇基金往后表现仍然要视乎关税战的进展和息口走势等因素影响。金管局又话，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100%担保特惠贷款坏账率升至14.8%，强调会努力管理坏账或处理债务重组个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今年本港旅游业保持增长势头，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人数增幅可观。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有议员关注最近有人在餐厅拍片被餐厅负责人阻止的事件，会不会影响本港好客之都的形象。罗淑佩话，待客有礼是基本的事，在网络发达的情况之下，业界做任何事情都要慎重考虑会带来什么影响。旅游发展局总干事程鼎一话，会加强第二波好客之道，包括推出旅游攻略，邀请网红亲身来港体验，着力巩固内地、东南亚、日韩市场，同时会发掘中东、印度和越南市场。在北京，外交部否认长和获准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以外港口，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报道没有根据，重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经表示高度关注有关的交易，将会依法进行审查，交易各方不得采取任何方式规避审查，未获批准之前不得实施集中，否则将会承担法律责任。中国政府将会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市场公平公正，企业的商业行为应该遵守相关法律，不能够损害国家利益。德国领导联盟党的总理候选人默茨在联邦议院第一轮投票之中未能够当选总理。联邦议院共有630个议席，默茨在投票之中取得310票，未及当选总理所需的316票。联邦议院14日内可再对默茨的提名或者其他候选人的提名进行投票。若果到时仍然未有人当选，总统可根据宪法委任获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出任总理，或者宣布解散联邦议院，举行大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霆锋嗰个形象系叛逆好多嘅，你觉得我唔得咧，我就偏要做俾你睇。 即系霆锋绝对系影响住我嗰撮人嘅青春期嘅时候，要学习咩系型 个指标系咪啊？ 系啊，即系嗱，你学嘅型，嗱型系好虚无缥缈，咩叫型啫？你学下你学唔到啊？做乜掟烂啲嘢？你学唔到？ 做乜掟烂？ 做乜掟烂啲嘢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米哈、杜文慧、彪爷，时日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有我有，佢都有，怀疑过人生， 怀疑青春一早瓦解，怀疑青春是个病态，存在世上人不过是个买卖，怀疑出生都心有愧，怀疑出生我已腐坏，不停不快，头亦见状破病要学会乖，放低小我会似羊群愉快，遥望往日美丽宇宙要被换埋，谁都 原本呢首歌嘅 demo 歌词咧系情歌嚟嘅，不过 MC 听过，认为呢个旋律可以写一啲励志关于人生嘅题材，而佢亦都代入咗自己当年打工 busking 所经历嘅心情。 怀疑很多都不理解，何时青春背上十戒？ 作曲 Wilson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 Nick Choi、Larry Wong， 监制 Wilson Chow、Larry Wong。什么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 ，MC 张天赋，怀疑人生。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入行接近40年，由小生做到中老，由幕前做到幕后，仲从来都唔回头。手下留情，请嚟你会哦一声嘅吴瑞庆。 2019年就走到而家啦， 系啊，喂，初行翻入电视台有冇怯噶？尤其是埋位嗰阵， 我冇怯到，我冇怯到。 但系啲人你唔熟嘅，因为我谂台前幕后好多都冇错，冇错，即系都换晒噶嘛。 咁我就我会好好奇咯，即系睇翻，即系睇下佢哋点拍嘢啦。即系我一早去到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场先到我嘅，我喺度企，即系睇下啲导演点拍啦。啲演員點拍啦？咁我第一個睇咧就係馬國明。 哦， 咁我企喺度睇，哇！你真係紅得有道理嘅。 係、 哦、撇開靚唔靚仔呢啲唔講，但係佢嘅戲真係好犀利。 嗯 啊，同埋佢嗰個記性好犀利。 哦， 念對白方面咧，即係我唔知道佢之前已經練咗10日啦，定係本身嘅本能啦。即係呢個撇開唔好理。 係 啊，但係佢真係好犀利嘅。 嗯， 馬國明好好睇 嘅。啊，同埋佢嗰個人嗰個品格、性格咧係好好嘅。啊，因為我成日覺得一個藝人，如果你好尊重人嘅咧，呢、這個人你碟衰極有限。 係、 但叻咧可以無限大。咁呢個就係即係我睇到阿馬明嘅優點咯。 但其實我覺得馬明都係睇住你做戲大嘅。 梗係睇住我，佢認得我，但係唔會睇住我大。 明就明，唔明就馬明啦。 因為我諗即係馬明佢可能細個嘅時候都會睇電視啦，咁一定會見到你好多演出嘅。 見到我啫，但係代表我嘅嘢會令到佢學某啲嘢噶嘛，會噶嘛。 咁你就慢慢開始投入翻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嘅。演艺圈的世界啦，其实你都拍了很多嘢，睇翻嗱，你由2019年开始， 系啊系啊，噶、你都真系真系 都多嘢拍过，真系， 其实多 系啊。我嗰日同我经理人倾，我话喂，你得闲咧，你同我整咗 profile 出嚟啊。我发觉咧，政府所有高官嘅职位咧，我大部分我做过晒啦，由特首去到全部每一个部门我做匀晒咁滞啦， 系 做匀晒啦， 系即系你好惯噶咯 吓， 好惯好惯做高官啦已经 其实就惯啊，都系咁样咯，即冇乜特别咯，高官都系咁样。 但系而家呢一个阶段嘅演艺事业，你系心态系咩嘅咧？好玩啊！定系哇过下瘾啦，定系边一种咧？ 其实啊， 我仲有雄心嘅，即系我系希望即系唔系话要即系好似《万里湾》出嚟话要做男主角啊，即系唔系完全唔系嘅，我系希望可以遇到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剧、一个好嘅角色，唔一定要做男主角，即系而系遇到一个好好嘅角色。有得好好發揮，有個好好嘅團隊，包括有導演啦、編劇啦、對手啦，即係美術啦、服裝方面啦，遇到一樣咁嘅嘢 ，even 可能係得兩日戲，唔介意嘅。你會好開心嘅。你會好開心嘅，因為自己又做個幕後咧，即係如果難得你，即係譬如我哋做幕後咁樣，我搭景，哇！呢、這個劇本好難喎，唉，盡量整好佢啦。哇，唔係喎，這個劇本好好喎，哇！這個導演好好喎，演員又好好喎，即係變咗我哋都好有心機。即係譬如我點樣鬥一個形象俾一個 artist 去一個角色，即係我都好放好多心機落去。放心機唔係話去買咩啲咩衫嚟，唔係。而係我自己人哋會唔會我唔知啦，咁就我會自己設計好多嘅劇本上導演冇講嘅特別嘅道具啊，或者一個造型俾佢，係要同佢解釋，同翻演員解釋嗱，我點解要俾呢一個角色？唔係因為呢三名牌子，完全唔係，而係我想你咁樣，因為你個戲入面有啲咁嘅嘢，劇本冇講嘅，咁喺嗰個演員聽落去咧，佢就好舒服啦，即係佢會多咗好多嘢俾自己啦，可能有啲嘢佢冇諗過嘅，咁咦，原來咁得喎，点解我要俾呢个吊嘴你咧？咁样可能戏入边冇嘅，你可以自己代嘅，可以为自己揽嘅。但系原来呢个系有意思嘅，咁佢就变咗佢带呢个吊嘴咧，佢就会有感觉啦，就唔系一个装饰品啦。 即系你会咁样同演员解释啦？ 会，即系譬如话我 Benny， 我设计你去亲边度，你都着黑色衫嘅。咁如果你喺观众讲嗰度话，哇，点解呢个着黑色衫嘅？原来可能你一句对白突然间爆出嚟同我对手讲嘅，因为。我老婆中意黑我黑色咯，但 系 因为你老婆已经走咗噶啦，即系咁啊，变 咗个 layer 啦， 即系变咗就你着住呢件黑色嘅衫，你就会有感觉， 同埋会上身啦， 系啦， 明啊， 即系你明 白，這个好重要喎，真系， 系啊，因为其实就话即系我某啲嘅前辈教我呢样嘢咧，即系不论你景又好，衫又好咧，每一个人物入边，佢出现得喺个画面度。一定有佢嘅意思嘅， 冇錯。 even 佢隻手可能係唔知點樣成日習慣咗他量他，或者中意著你某啲衫，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唔會冇原因嘅。咁你咪要揾呢個原因俾佢咯。 因為有時劇本未必寫得咁仔細噶嘛， 係啊， 可能係靠服裝啊、美術啊，就賦予翻呢個角色更多係啦思想嘅嘢。 咁變咗就我希望咁樣就可以幫到個演員將。某一少少嘅嘢帶到佢入去呢一個角色一個戲路入邊。 係，咁你而家作為演員咧，亦都好希望有一日有個咁樣嘅角色可以俾你帶到好多唔同嘅層次，又俾觀眾睇到。 會㗎，會㗎，會㗎，會㗎。因為譬如有陣時候我睇到那個角色係嗰、那個深層係有嘢嘅，咁我就會好中意啦。咁我自己就會。即係預備某啲嘢咯，可能我會揾啲某啲嘅衫啦，要配合翻自己個需要啦。即係我唔需要同人解釋嘅，即係淨係自己知道得啦。咁我就變咗係幫我自己咯。 今天共處，你將光陰停住，還學陳舊文藝氣，肯問細聲説，做我內子，想講願意，還是不好。回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还在莫名分手指，间隔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伴衣，才明白原来追忆。 我想问咧，阿挺哥，你会唔会咧？即系譬如有一个服装纸度，佢就俾一堆衫你，然之后话咗俾你听，嗱个角色就咁咁咁。但系 咦，同你自己嘅想象唔一样嘅时候咧，咁你会点样咧？即系你自己心里面可能你都会有一种预设啊，呢个角色我想点样搞，我嘅衫就想点样整，但系佢掟俾你个堆衫，完全唔系符合你自己想象嘅，咁你会点咧？你会听自己讲定听佢讲？ 哦，唔系，我会听佢讲。 听哦，服装讲系。 会，我一定会听佢讲，因为每一个人嗰、那个设计嗰个理念会唔同 啊。系啊系啊。 但系当然可以问一问。 可以倾嘅， 可以倾嘅、啊。我问佢点解我着呢衫先咯？即系如果佢话。冇啊，因为冇钱啊，咁样所以咪求其咯。 跟住你就会跟自己嘅意思。 跟住我就会就会俾我少少嘅意见。 O、okay. K、 啊。即系你如果问一个人，佢都系去， 即系会当当咁样， 大佬 咁 hea 你嘅， 即系佢唔系 hea 我啊，佢系 hea 佢嘅工作噶。 系、 哦。即系佢唔会将一个唔系男主角嘅戏。嘅角色咁注重嘅话，即系话，即系佢冇嗰个心咯，冇嗰个心嘅时候，咁我做乜事要听你啫？咁我宁愿我自己，可能我会筛选咯，即系可能佢有十套衫喺度嘅，可能我就拣两套，我净系着呢两套得噶啦，咁我会俾翻啲理由佢点解净系着呢两套咯。即係俾個好舒服嘅理由話俾佢聽， 大家都開心嘅。 係啦，就咁樣咯。即係我亦都唔會講得太多嘅，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意見咯。因為當你喺佢嗰間製作公司嗰度咁多人喺度，你唔好意思講咁多嘢噶嘛。 嗯， 如果佢答唔到你嘴咧，又唔知點樣好喎，咁無謂要咁樣啦。 不過呢啲好明顯咧，喺呢行碌得耐，好顧及咧人嘅感受 啊。我諗。阿霆哥系因为你做过好多好多唔同嘅岗位、所以你会知道唔同岗位嘅人嘅需要啦，又或者佢哋嘅苦衷等等，你会明白，所以你先至会咁样咯。 因为我曾经试过好多次即系不愉快嘅经历啦，咁试过喺内地接咗部电视剧，佢打俾我，我唔识嘅个制片，内地嘅制片，边个介绍我嘅，咁你可唔可以上嚟帮帮我啊？我可以咁样。咁我话你咩嚟噶？你话我听噶？咁讲讲啦，即系用普通话啦，咁样就慢慢讲啦，咁样。咁当年我就即系听佢啲北方口音咧，比较辛苦啲。 哦，系系。 嚟嚟嚟嚟嚟嚟，出发未啊？我吓你讲咩啊？讲咩？即系咁样啦。 系。 咁就约咗个时间，咁我飞咗上去，就喺个好北嘅地方，我唔记得边度啦。咁啊睇完个剧本之后，哇，咁大镬！咁我问佢几时要开啊？咁样一个月后要开拍，两个礼拜之后要造型。 吓 我吓。咁我话你呢度乜都冇喎，你个地区咁样，跟住我睇我话喂唔掂，你搞得嚟造型嘅所有演员开镜嘅，差唔多要超过百几二百套衫噶， 系 因为牵涉到有时装、古装、文创， 哇呢、這个剧本好坚， 因为佢讲系穿越嘅，咁我话唔系净系衫，你仲要造型好多嘢噶，咁样佢问我 O 唔 OK， 我话 OK 嗱，我冇同你讲钱住。即系唔同佢讲钱，你问得我 ，OK 冇问题。我唯一一个条件，我就系要翻香港去准备好多嘢。咁问我点解？我话你内地唔系冇，你太大啦。 嗯， 我要搵呢样嘢又唔知去边度，嗰度唔知去边度。 系啊， 我 话 我净系坐车坐时，坐嗰啲时间我都用晒啦。 系、 我翻香港一次过，我净系搞好晒俾你开镜。咁佢应承我，咁我就差唔多一个礼拜，我飞三次翻嚟香港。 哇！ 咁因為我預備咗某啲嘢咯，即係要即刻寄上去，跟住因為手就得兩隻嘅啫嘛，咁即係我拉唔到咁多嘢噶嘛，有啲就喺香港寄啦，有啲就拉翻上去羅湖寄啦，有啲又唔知，總之任何方法盡快寄咗上去啦，預備好曬，咁我仲要揾啊去買啊去做啊去借啊乜都好啦咁樣，上嚟問法，咁就差唔多兩個零三個禮拜啦，就跑咗200套衫， 係 上去俾佢哋造型開鏡， 其實好誇張嘅呢個速度同埋呢一個數量， 我嚟講我都覺得係自己係 世界紀錄嚟喎，呢個真係兩個人三個禮拜喎。 好唔好睇，即係見仁見智啦，即係一定唔會係最好噶啦咁樣，因為佢太趕啦。後屘差唔多到去第三個禮拜，我仲喺香港，跟住佢打電話落嚟，你乜都唔使買啦，你翻上嚟先啦。 哎呀， 跟住我嚇。哦，咁唔紧要啦，翻上去先啦，翻过去先啦。跟住我下边嗰啲助手啊，我啲 crew 啊，服装咧，咦，喊住咁同我讲，话佢哋已经换人啦。我一去到已经有一队人已经出现咗啦，一队服装组梳化服出现咗啦。 嗯， 我系成组梳化服要换。 哎呀， 点解要咁做咧？ 佢冇话俾我听咩原因，因为佢哋已经开拍咗几日噶啦，已经。 哦， 跟住之后我话你哋唔好喊，有啲全部都少女啊，咁样，我话你唔好喊，唔系你哋嘅错。啊！亦都唔係我哋嘅錯，亦都唔係佢哋嘅錯，佢哋係做生意嘅啫。即係可能我唔知道係咪因為我，即係我哋香港人，即係我哋嗰個人工咧，即係一個人嘅人工已經 cover 到你成組嘅錢啦、 哦。 即係我唔知道啦，因為我啲都唔知道，唔係好明白。即係當時即係唔係而家啊？我講好多年前啦。 嗯， 即係佢哋係點樣氹老闆啦、啊？有香港人隔離咯，你搞乜乜乜我哋幫佢開一鏡，佢已經順利可以做緊呢樣嘢啦。跟住再揾一對，揾一對平啲嘅人過嚟咯。咁冇嚟淨係炒我一個噶嘛？你淨係炒我一個，你俾個理由我啊嘛？咁、唯有就係成組換咗佢咯。 咁所以經過好多呢啲嘅教訓，就累積咗好多人生嘅經驗啦。 你話教訓我又唔係教訓，我又冇乜 經歷啦。 你有冇嬲啊？嗰次 冇喎。 个原因系 我仲借咗我私人一个袋俾佢哋拍，佢都冇俾翻我。 系咪名牌啊？ 都算系啊，连咗戏嘅。 哎呀， 咁啊， 你都算值得谂。 但系点解会唔嬲咧？即系因为你真系做咗咁耐，你看破咗好多嘢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好成功。即系我谂任何一个人冇人两个礼拜跑200到300俾佢。 哦， 200到300唔系一个人嘅200，即系唔系嗰啲群戏嗰啲200-300，系造型啊，造型系有好多个主角，当然有啲好大嘅红星喺度啦，即系嗰啲我唔方便讲啦。有好多好多嘅人咁样，咁变咗就我觉得我都好威噶咯，啊，即系我觉得系好成功、好威、好叻咯。所以我冇唔开心。 咦，好脾气喎，阿霆哥啊，系好脾气啊。 咁唔系可以点啊？ 咁啊系， 你教我可以点啊？ 咁啊系， 铲泪饭天啊！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 铲完之后都系咁样噶，唔会改变噶，系咪先？即系你改变唔到个事实嚟噶嘛？咁既然都系咁，欣然接受咯。 天空似预告暴雨，又再次翻飞，仍不退避。就算气候变幻，我亦已。心中我已看透，是往事会变依稀，人于世上要绝对尽兴，直至没法要别离。简单的别离，欢欣跟痛悲，辗转会有转机，面对自己每天沉落人生，作我真理，不想顾虑，何日世界下沉生命限期，愿信自己，每天回味人生，笑看天气，伤心碾夜，从未勉强做人根卷力气。我愿80岁，亦最爱打机。人生戏剧，就算欠着对白，也未皱着眉。想飞，也当抛弃，换角度再次高飞。人于世上，要绝对尽兴，直至活法。简单的别离，欢欣跟痛悲，辗转会有转机。面对自己，每天沉默人生，作我真理，不想顾虑，何日世界下沉生命限期，愿信自己。每天回味人生，笑看天气，伤心碾夜，从未勉强做人根卷力气。 我想问你，系咪由细到大你个脾气都系呢一只噶？定系入咗行之后，经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同事之后， 我谂系啩？ 咁就要问一下啲细个嘅嘢啦。 咁我哋由细个开始讲起啦。 系啊。 咁啊，阿霆哥，你系香港边一区街坊嚟噶？细个。 细个嘅时候。 我喺牛头角大嘅。 系。 牛下。 我系牛下噶。 系。 哇。 喂，牛下拆嗰阵，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可惜啊？ 冇啊。 你都是只望将来的性格。 不是，那你旧就拆咯，就是這樣，你没有旧又没有新的嘛。 牛下好不好玩呢？小时候在牛下住。 好玩的。 恐怖呢？ 冇恐怖啊！ 唔恐怖嘅， 靓仔嘅时候边有觉得恐怖嘅啫？我连嗰啲老鼠曱甴都照玩嘅。 你系点样嘅靓仔嚟噶？即系嗰个年代， 一般一样咯，即系都系通山跑嗰啲靓仔咯。咁我就好记得嘅，我因为我潮州人嚟嘅，咁我隔篱左右嗰啲咧就全部潮州人嚟嘅，大部分都系嘅。咁而喺我 當年啦，即係我哋住嗰度咧，咁我有間鋪頭仔嘅，但個鋪頭賣布做生意嘅。 嚇！咁我哋做咩啊？ 因為我老豆就喺我好細個，我大約兩三歲嘅時候咧，就已經走咗噶啦。我媽咪咧就開間鋪頭，即係賣啲日用品嗰啲啦，胸圍底褲啊、白布鞋啊、拉鏈啊，即係嗰啲咁樣 嗰啲嘢 生存啦。咁佢又幫人做衫嘅，即係車衫啊，即係做即係真係做衫嗰啲咁樣嘅。咁後屘就冇做，即係生意唔係咁好啦。咁有啲朋友就其實我當年我都冇記得啦，即係做一啲可能有俾人打麻雀啊，即係即係會試多 咁樣，即係有個小鋪位喺度， 係啦係啦，即係抽下水咁樣啦。咁呢啲都唔係好重要嘅。咁最重要嘅就係話，我嗰陣時嘅生活係點樣咧？就係成日睇到即係嗰啲所謂嘅黑社會啦。 社團 啊， 真係多嘅， 好多㗎，成日有㗎。 屋村其實真係好多。 成日望喺天台度咧，咦？ 有你啊， 劈友咯，哇！刀光劍影，即係好多呢啲嘅嘢。 陳浩南同埋啊， 係好多好多呢啲嘅。咁我記得嗰陣時我諗我十一二歲到啦，咁樣有一個男仔細路仔嚟嘅，我諗佢大約五六歲到啦，就拖住個妹妹，嗰個妹妹我諗係三四歲到啦，跟住走埋嚟，我哋啱啱揸住一串魚蛋，嗰時喂好難得有一串魚蛋食㗎，即係儲好耐錢㗎。跟住企喺我前邊，我問做咩啊？打劫。 佢手上面除咗攞住阿妹之外，仲攞住啲咩啊？ 直情好似星仔嗰啲戏咁样嘅， 跟住老粒， 跟住我望一望，我哋打住住鱼蛋，跟住望一望佢打劫，佢攞个指甲钳后边嗰咧，跟住 个锉 锉咧，指住我打劫，我话我冇钱，我有住串鱼蛋啱啊，我有五毛纸啊，不如我俾你买串鱼蛋啦咁样，佢攞咗佢咯， 我攞咗五毛纸， 而你其实唔系因为惊，你因为 惊。我又覺得好笑，同埋覺得係好無奈， 係 好無奈。即係喺我哋當年嘅 個環境啊， 屋村即係好多嗰啲下村啊、沙子區啊，咁好多嗰啲生活嗰啲人咧，真係環境唔係咁好啦，同埋好容易即係染到某一啲嘅 壞嘅習慣 啦，或者識到某啲嘅人啦，佢哋根本上都唔知呢樣嘢係啱定係錯啦。咁同埋因為當年你做呢啲嘢咧，就好難拉你嘅。好難拉到你嘅，因為唔同而家咁資訊，又影你相打你噶，有呢樣嗰樣，以前冇啲嘢噶嘛。你一走咗就走咗去噶啦，即係鬼知咩？十六層樓，每一個樓梯我哋好驚噶嘛，即係我係男仔冇咁驚啦。咁有時啲師奶啊，佢哋真係唔敢戴，有時你一行轉彎就已經俾人搶啦， 成箍頸啊， 係啦， 即係搶鏈啊，搶戒指啊，唔知搶乜啦，乜都有噶嘛。即係當年嘅環境就係咁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话，如果想讲有啲嘢，唉，真系嘥时间，英文可以点讲咧？嘥一啲嘢咧，大家都知道 waste, W-A-S-T-E, to waste something。如果我讲一件事系一个好嘥时间嘅东西，你可以用 waste 作为个 noun， 你可以话 it's a waste of time， a waste of time， waste of， it's a waste of time。前面咧，如果你想加强语气咧，我仲可以加啲 adjective 嘅，你可以话 it's total waste of time，T-O-T-A-L， 一个完全嘅浪费时间嘅东西，或者我又话 it's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亦都可以 it's an absolute waste of time。Absolute, A-B-S-O-L-U-T-E, absolute waste of time. 这个讲法呢我还可以不一定讲时间讲 money 的 it's an absolute waste of money, a total waste of money. 或者你可以说一个人是没有用到呢简直是浪费了空气里面的养分 okay, it's a waste of oxygen, he's a waste of oxygen, an absolute waste of oxygen, total waste of oxygen. 这也都可以希望解答这个听众的问题啦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穗婷 邀请过入会啊！ 我想下先， 因为僆仔好容易噶嘛， 我冇啊， 系因为你个款又嗱靓靓仔仔咁样，跟住 同埋有少少串串地， 有啲霸气咁样， 系啦， 唔系啊，我细个好纯嘅样，好 睇唔出噶，咁即系直接俾个拇指嗰个僆仔啦， 系啊， 但系反而我咧就成班咧就好多我差唔多同年纪嘅隔篱左右咧就。好多 有啲背景嘅 玩嘅，唔係我哋玩， 佢哋冇嘅，嚇 冇冇冇，全部都冇嘅。咁啊，其中有一對孖仔咧，講你都唔信啊！大家三九唔識七噶嘛，佢竟然係我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嘅， 係 不過我就日頭，佢係夜晚，一個時間嘅，話呢個緣分好難得啦，即係咁成日同我哋玩咯，仲喺隔離左右啊。咁嗰對孖仔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好似曾經做過記者嘅，個娛記嘅，不過而家我唔知道啦。咁啊，佢另外個阿哥咧就我撞翻嘅時候開酒吧嘅。 哦，哎呀，撞翻嘅， 係撞翻嘅，撞翻嘅。 哎呀， 細個時候就好多嘢玩噶，就成日通山跑噶啦，又捉雀仔啦， 捉雀仔 係啊，好多噶， 好難捉啊，係啊。 咩啊？ 攞膠袋嘛係嘛？ 唔係， 要點捉啊？ 應該係有啲 trap 嗰啲嘢噶。 你哋識唔識熟唔熟牛下噶？ 唔熟， 我唔算太熟咯，但系都有喺嗰啲地方出没过。 楼下咧，嗰啲十六层嗰啲咧，咪成日有个窿一个窿一个窿。 系嗰啲走廊嗰啲位嘛。 咁佢哋成日教我嘅，因为佢哋教我嘅。嗱，我哋企喺地下度咧，就望上去，十六层楼望上去。咁你望到嗰啲某一个窿咧，入边有啲好似禾秆粗夹出嚟嗰啲咧， 雀巢， 嗰就雀斗嚟噶啦。 好啦， 跟住我话你哋只眼咁好犀利嘅，咁我哋就真系我，咁我跟佢上去试下啦，咁伸只手吹。嗰隻手又比較幼啲啦，伸咁樣攞啦，咁咦真係有喎，咁啊入邊有雀鬥喎，入邊有隻蛋喺度喎，咁攞出嚟，喂咁點啊？我哋敷咗佢啦，點樣敷啊？ 喺張被度， 係走廊咧咪有嗰啲 燈啊 燈嘅波燈嗰啲舊式嗰啲嘅係熱膽嚟噶嘛，熱膽嚟噶嘛，我哋扭起個燈罩咧，跟住就放落去啦， 哇， 睇下會唔會得噶啦？我哋唔識啊嘛，細路仔識鬼咩？又試過喺以前嘅 牛下后面咧有个叫淘大 象石矿 噶嘛， 知道。 咁佢嗰时已经拆咗噶啦，佢后面咧有个石矿场嘅。咁咧嗰个石矿场咧，我哋叫麻英山嘅，麻英斗嘅，好得意嘅嗰个石矿场咧，最高嗰层咧就系全部麻英嚟嘅，中间嗰层咧我哋有阵时又叫撩哥林嘅，系全部撩哥嚟嘅。 哦，咁得意， 好得意嘅。咁咧我哋又成日行上去玩嘅，就冇草啊，冇树嘅。 因为石矿场全部都系石嚟。 系啦系啦，咁啊成日即系搵嗰啲雀蛋啦，又呢样又嗰样啦，其实系边搵到啊？即系贪得意嘅啫嘛，藉口嚟嘅啫嘛，细路仔。咁又系有一次咧，就我又同呢对孖仔啦，咁啊行上去，嗰时就夏天嚟嘅，就落紧毛毛雨。咁啊行到上去即系差唔多个顶嗰度咧，就望到我屋企。嗰时我屋企住牛住七楼嘅。咁我见到，咦呢度见到屋企喎，咁样即系有七楼咁高啦，咁样。跟住就呢头讲完咧，冇几耐咧，跟住就砰一声，就因为又落紧毛毛雨啦，嗰啲系沙石啦，有啲黄泥嚟嘅，就散咗。 哎呀！ 咁我咧就贴住嗰个山咧，就砰跌落去。 哎呀！七楼咁高喎、 啊。哇！呢啲系即系成龙大哥嗰啲戏嚟嘅吓。 劲过佢。 跟住咧。 跟住咧，砰！好彩就喺唔知喺几多层啦，中间咧就咁啱就趌起咗一个平台，就类似呢度咁多，我企咗喺度。 哎呀！ 哇！ 跟住佢哋两弟咧就咁啊，因为我细个时候有个乳名叫阿德嘅。 啊！ 你问唔好问我点解，我问我妈，我妈都唔知点解，话佢都唔知边个叫开咁，突然间无端叫你阿德， 叫阿德，跟住啲人叫阿 D 啊咁样啦， 唔知点解。嗱，跟住有冇事啊？我冇事喎，淨係瀨咗少少尿啫。其實我自己唔知嘅。 哎呀， 咁但係喺嗰個過程咧，跌落嚟嗰個過程咧，又好奇妙嘅。咩奇妙咧？就 flashback。 哦，係啊，你有 flashback。我翻去一路即係當我嗰時十一歲啦，就回翻去我老豆死之前，佢送過一架單車俾我。 哎呀， 即係好似回帶咁啊！你問我當中入面有咩嘢，我唔記得咗，但我淨係知道嗰時係好似回帶咁。咁你谂下嗰度跌落嚟都可能得两秒嘅啫嘛。 但系大概你嗰个平台大概喺几多楼度啊？你自己 即系跌咗几多层？ 档系二楼啊， 即系跌咗层， 跌二楼啊。 其实好夸张。档 啊档啊，七楼二楼，你都有两秒到嘅啫嘛，好快嘅啫嘛。但系喺个时候可以就回带咗成十年嘅嘢啦。 但系爸爸送个单车俾你， 去到嗰啲濒死边缘嗰啲状态嚟 嘅咯。似噶似噶似噶。 树向车旁两边飞，像昨天我已抛弃，曾经想过死，天将我留下了地静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视觉之间奇幻之今生怎自此，天空里雾高歌，地像过壳，没有理想全无憾事，没有不完结故事，旧日我笑得是 嗰時候好多呢啲咁嘅經歷㗎。我又係同嗰兩孖仔咯，咁坐喺我鋪頭門口食飯。咁啊食飯咁樣揦住，通常僆仔就揦住碗飯咁就坐喺度 傾下偈啊，搞好耐咁樣。 突然間我同佢講：喂，你有冇見到個天啊？好天嘅，哇！有個八仙喺度行喎，咁樣 嚇，你見到 啊？跟住問佢見唔見到？你黐線嘅，即係我唔知係我自己幻覺啊，定咩咁啊？咪當佢即係當我幻覺咯。咁你問我真定假，我鬼知真定假咩？ 哦、 但係就即係淨係見到呢樣嘢咯。 係係。 咁你問我係咪真？我唔知喎。你唔會無端端你坐食飯見到個 咪景象啊？ 唔係，即係我唔會作一個無端端見到個八仙喺度行噶嘛？ 係、咪？你又真係有呢個 vision？ 咁同頭嗰時真係食緊飯啊嘛，無端端喂八仙啊，唔係先？ 哦， 即係細個嗰時候好多呢咁嘅 古靈精怪嘢， 古靈精怪嘢咯。咁啊一路。咁啊到大咁咪 讀書得唔得噶你？ 讀書我小學得，之後就唔得， 係 係， 唔得到咩地步啊？ 成日都唔翻學啊！ 其實你都係嗰啲聰明嘅孩子嚟嘅，咪通常小學得咧係聰明嘅，因為小學唔使讀書都 OK 嘛。 得咯，係啊，得啦， 係啦， 我諗我係。 但係到中學你真係要勤力嘅時候，你就唔勤力啦。嗯， 即係成日貪玩咯。 嗰陣時又玩咩咧？去到中學 邊度有嘢玩？ 有冇即係識女仔啊嗰啲啊？ 梗係有啦，但係我冇，即係成日同埋成班同學咧。就出去嚟到係打波啊、游水啊，去到去 P 啊，即係 嗰陣時有淘汰商場未啊？ 應該未啦，係嘛？ 淘汰 都係蒲過下噶嘛，未有得福啦，肯定。未有得福可能 得福可能有 好後之後有 你個年紀 好後唔知八幾年噶嘛？ 係 嚇，好後先有嘅。 係 咁啊，當年冇嘅，淨係去尖沙咀咯。 哦， 成班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經驗啦，或者聽過咪啲人講啦，即係以前當年我哋。即系以前冇咁多嘢玩噶嘛，成日出去蒲，其实蒲咩啫？咪喺尖沙咀度行下。 系啊，其实真系行嚟行去 啫嘛。 系啊， 因为你又 我哋出去蒲咯，其实喺度 因为咧，你又冇钱买嘢，但系 我哋又冇钱落啲。 你去到尖沙咀咧，你见到好多嘢，你又会觉得哦， 睇嘅啫嘛。 系啦，即系我置身其中，我又觉得好 happy 噶。 睇嘅啫嘛，即系最紧要成班人一齐嘅啫嘛，一个人嚟唔会出去噶嘛，你系成班人先出去噶嘛，因为够威啊嘛，有冇人敢恰你啊嘛，噶嘛。 系啊，系行下就觉得好威 啊。有個好奇怪嘅現象嘅，住九龍嘅人咧，我哋出尖沙咀咧，就永遠都唔會過香港嘅。 啊，係比較少嘅， 港島區嘅人， 冇錯， 係啊，真係比較少。 佢哋唔會過咧，係唔會過，係唔敢過，係真係唔敢過。 覺得好陌生啊，個世界。 呢個陌生嘅其一，第二咧就係、是可能隨時會打交嘅。 啊，係啊。 我而家唔係話我哋去街啊嘛，明唔明啊？即係以前我哋成班出嚟咁樣，其實就有啲人有背景，有啲人冇背景。 係 點解我哋覺得唔敢會，即係好少，唔係唔敢，係好少過去咧？因為如果當港島區有啲背景嘅人咧，認得某一啲人咧，咁就嘈噶啦，咁就嘈噶啦。 咩望咩望嗰啲啊？ 咁就所以基本上就即係好少嘅，因為通常我哋出街咧，我哋中意扮靚嘅。 係 啊，即係 即係你嗰陣時已經搞。嗰啲焦头嗰啲噶， 嗰时焦头，嗰时冇焦头嘅， 发语啊， 吹头咧，或者戴帽嘅啫嘛， 系戴帽嘅， 戴帽噶嗰时， 但我哋系焦头年代啊， 嗰时未有焦得发语立咩发立嘅啫嘛， 系 啊冇嘅， 你嗰阵时嘅扮靓点扮法先？ 你咪已经系好贪靓噶啦，细个嗰阵， 我唔系 啊，你点扮啊？ 潮流兴乜咪着乜咯， 即系占士癫咁样样啊？ 唔会冇， 又唔系嗰种， 嗰时即系好似 March 嘅呢个年代噶嘛， 哦系啊，咁有冇剪个 March cut 啊？ 有一定有啦， 但系嗰啲 March cut 都系入去 up 嘅啫嘛，你去到屋邨楼下个，诶唔该帮我 March cut 啦，系咁噶啦 ，March cut 基本上香港而家流呢十几廿嚟兴嘅嘢就系其实我哋以前着嗰样嘢嘅啫嘛，即系只不过我到而家我仲系中意着呢啲咁嘅衫嘅， 即系牛仔褛啊 即系比较 old school 嘅嘢咯，即系我系习惯咗啊，同埋咧最主要嘅嘢就系咧悭翻好多钱啊嘛，即系唔使搞咁多嘢， 系， 反而你买好多新衫咧就成永远摆衣柜嘅。 你都系着翻咧啲自己最即系以前最中意嗰啲， 即系某啲场合你需要嘅，咪先至攞咯。 知你今晚很想，行着又换来代替梦。是男的，但你是女的，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抚。当我车满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护。全因心中已知，无根的一晚不会解闷。潮流兴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兴将不羁当作新基本。 看不清我恐怕我不再需要天天辛苦， 或者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曾经喜欢被苦，如今很需要真有故，知你不满都好，仍未能放陪伴着你护， 就是自己仍然能压抑， 明知假使放肆，明朝一醒我心更苦闷，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潮流起多花款，随便偷欢，潮流起将不羁当作新机本，但我厌倦， 倦也闷， 在某天已拒绝再换。 拒絕再換啦，咁啊，聽晚咧就繼續會有啊吳瑞婷嘅訪問啦，咁啊開始會講到佢咧有一份啊，即係喺入行之前做嘅工作，有少少似琴晚啊你哋講嗰個題目有啲關係嘅，即係話嗰啲衫啊點樣襯啊，即係著衫攞唔攞啊，有少少關係嘅。聽晚開股啊，咁啊。好明显我仲係好在意琴晚你哋讲嘅嘢啦。 哦，冇感觉节目效果嚟嘅啫。 唔好带返屋企嘛。我想讲咩呢，其实头先呢即係阿霆哥讲嗰个题目呢，其实我细个呢都有少少呢份嘅諗法嘅。即係佢讲就话呢，佢住九龙区嘅人呢 係 唔敢贸贸然去铜锣湾嘅。 係 又或者呢即係新界嘅居民呢，又好阿霆都有讲㗎。譬如佢細個，佢唔會無端端出去金鐘啊，去名牌服裝店嗰陣咧，我係唔敢行去嘅，就因為即係覺得喂我唔夠卡士啊，諸如此類。我唔知道一哥有冇呢啲啊，即係港島區唔敢去旺角啊，有冇呢啲嘢嘅咧？ 嗱，我嗰個年代就未必係嗰個叫做因為卡士嘅問題，就反而係大家慣咗去嗰啲地方，即係嗱咩意思呢，即係例如我要買嘅嘢，我銅鑼灣已經買到曬啦。即 系 例如我最早买波衫咧，我系喺湾仔铜锣湾买嘅。咁几时开始要去旺角呢，就系、是、啊，开始识对面，唔系识对面海嘅女仔嘅时候。咁、 哦 啊、跟住之后你先至觉得，哦，原来过到去嗰边系咁嘅世界。因为咧我哋对于我嗰年代嘅香港岛人咧，虽然话铜锣湾嘅揸 fit 人系陈浩南，但系都成日认住即系呢啲嘅朋友仔咧。旺角油麻地一带系比较多嘅， 系 咁，所以就系细个嘅时候，对于旺角油麻地咧，系有一种莫名嘅恐惧嘅。 诶，冇错，因为阿妈咧，嗱，我阿妈以前会咁讲嘅，即系譬如当我哋即系不嬲都喺港岛区长大啦，咁有阵时唔小心，即系或者阿表哥约我去旺角等嘅时候咧，我阿妈会讲一句嘅，过海小心啲啊， 哦系啊， 唔好乱咁望人啊，嗰边啲人点点点，即系会有一种嗱，其实香港九龙啫，你而家唔系讲紧。三环市要落杉矶啊嘛，三环市要落杉矶我都明啊。 金钟去尖沙咀都系三分钟地铁嘅啫， 都系一个站啫。但系我哋以前好似会觉得过咗海咧，嗰啲人系唔同咗嘅。 系，同埋我觉得过海， 我妈话过海荡失路添嘅。 通常过海系有啲目的嘅，即系例如、哦、我要去波鞋街，哦、所以先过海、哦。我要去电脑商场先要过海。但系平时如果中小学 hea 嘅时候咧。 都係喺翻銅鑼灣一帶。但係好啦，後屘認知嘅嗰啲朋友咧，就係、是、就算係可能佢喺尖沙咀翻學咧，佢都好少過海喎。 係啊， 就唔係卡士嘅問題，而係覺得啊，我尖沙咀旺角要買嘅嘢都買曬啦，我點解要過海咧？即係除非係有一啲好好特殊嘅原因，先至要特登過海咯。即係。我想都是真係去到中學、高中的時候才開始會要有過海呢個 concept 咁樣咯。 係，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就真係有呢一種地域性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咧，唔知點解啊，即係我哋係港島人咧，你過到九龍咧，佢會 feel 到你係港島人嘅。係。即以前迎住有呢樣嘢， 而家冇咁勁啦。 嗱，而家冇咁勁，因為嗰陣時可能交通冇咁方便啦，大家唔會咁多 travel 先啦，即係唔會成日又去呢邊去嗰邊啦。即係總之你過海已經係對我哋嚟講好大件事嘅。以前譬如讀中學嘅年代都係大單嘢嚟嘅。咁調翻轉啦，就係譬如我亦都明嘅，你住喺北區嘅，你唔會無釐啦撒走去銅鑼灣噶嘛。咁佢哋可能會有一種無名嘅陌生感啊。惊恐少少嘅感觉啊，都唔出奇嘅。咁所以以前喺譬如阿霆哥讲嗰个年代，你咪就会有嗰啲地域性嘅嘢，你又会认住啊沙田有，唔知会点点点啊， 即系过咗狮子山， 又 系 另一 种 世界啦。系啦，屋嗰啲屋村咧又有啲唔同嘅，你就会有呢一种莫名嘅少少嘅恐惧嘅。而家都系嘅，譬如你叫我有阵时行入屯门咧。因为你会听屯门都好多古仔噶嘛， 系系， 好似譬如你去嗰啲咩咩村 第四集啊嘛， 即系好似你硬系会觉得啊，我哋系咪唔好乱咁入去人哋啲地方咁咧？咁样 系系有少少嘅，我估都系即系电影嘅耳濡目染，令到我哋会有呢种嘅恐惧嘅。但其实老实讲，即系细个系嗰个地域或者你要去嘅地方唔需要去咁远，你先会有呢种地域嘅分咯。我觉得港岛东同港岛西啊。 系， 我都觉得系两类人嚟噶， 系咪啊？ 系啊，即系好似拔丝咁样住，西区系高级啲，我觉得 系咪啊？ 系， 好在 你唔觉拔丝高级啲咩？ 系， 系啊， 所以我同佢冇乜两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讨论最敏感问题，包括能源合作、俄乌冲突和美俄关系。另外，包括习近平在内29位外国领导人将会出席星期五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中国、埃及和缅甸等13个国家的军方会派代表参加红场阅兵。中方早前宣布，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月7号至10号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仁汇医务集团怀疑结业，截至下午5点，海关和警方接获1607宗相关举报，有关执法部门正是安排以举报的市民录取口供，并正是循商品说明条例的不良营商手法方向作跟进调查，如发现有违反条例的情况，将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消委会接获773宗相关投诉，消委会促请有关私营医疗机构尽快交代业务情况和后续安排，以释除消费者的疑虑。消委会虽然仍然未能够成功联络有关私营医疗机构，但是亦都已经按投诉处理程序，陆续透过已知联络渠道转介投诉个案给有关私营医疗机构。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领导的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一年五日的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整体访港旅客大约11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2%，当中内地旅客大约92万人次，按年上升大约20%。工作小组说，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90%。黄金周期间共有超过900个内地团接近33000人次到港，过夜行程占大约70%， 旅行團數目大幅超越去年同期 60%， 同時亦都超越疫情前水平。陳國基說，不少零售和餐飲業界人士表示，他們的生意較去年同期有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會同有關部門及業界總結今次經驗，優化各個環節，以及針對旅客新常態旅遊模式而提供更完善配套。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0,928點，跌2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602點，跌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42.7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79，人民幣7.218，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64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394.37美元。卖出3,39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8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其实好多时呢，我哋都会唔记得带PE 衫同埋PE 鞋㗎嘛，真係唔记得带啦。咁呢位女老师呢就喺个操场度呢大嗌一声 Miss Tao， 全部人呢就好开心咁围圈啦，佢就揽咗成一啖。嗰个尴尬又开心，然之后呢你永远都记得带。 有冇一种情绪叫正面羞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米克、杜文慧、彪爷， 时日快乐。 好啦，咁啊，听晚咧就继续有吴瑞平嘅访问啦。咁啊，头先就多谢各位嘅各位听众啊，即系网上好多留言嘅 祝福啊 嘅祝福啦吓。咁啊，即系呢啲。你問我又唔係話有啲咩即係好特別嘅事情嚟嘅，咁當然啦，即係頭先我哋上半場就講18歲，咁當而家我問諗翻轉頭就啊18歲咧，我真係唔會諗我50歲會發生咩事，但我而家會成日諗翻我18歲發生咩事，咁即係你唔會去 plan 哇50歲，因為咧我哋嗰個年代咧，我望50歲嗰啲人咧係一啲。我阿爸啦，咁我阿爸嗰阵时已经叫做一个阿叔嚟噶嘛，咁我就会谂，哎呀死啦，我点会有一日会变咗个阿叔嘅咧？即系我成日嗰阵时会谂，因为我阿爸咧就永远都系着嗰啲，即系。类似 polo 恤， 系 前面有个袋插支笔，同埋有沓银纸， 金利来嗰啲， 冇错啦，系蒙特焦嗰啲， 系啦 系啦，类似 系 嗰啲，系啦嗰啲款，咁啊永远就着对着条西裤，同埋着对皮鞋嘅嗰款人嚟嘅。 咁我就諗啊，如果我唔即係你只能夠攞佢嚟做一個借鏡啊，我五十歲點可能變成咁 嘅 咧？ 但個年代而家唔同咗啦，你睇你而家五十歲 係 點樣？ 就係咪都係阿叔啦？ 唔係喎，我細個覺得釣魚背心係一件嚇點會著出街嘅事噶。我而家好中意只釣魚背心， 因為好多袋， 係因為自從湊小朋友，哦，可以啲濕紙巾袋喺度啊，尿片袋喺度，奶嘴袋喺度，覺得好方便。我慢慢都有呢方面，同埋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年代嘅唔同啦，我係會諗五十歲嘅時候究竟自己係點嘅， 即係當年， 因為 而家係嘛， 因為你已經貨思到，哦，我層樓起碼供到我六十歲啊，咁即係我點都要諗住嗰五十歲嘅時候，我究竟仲供唔供到層樓咧？即係已經有呢種嘅打算喺入邊咯。 係， 我而家有諗自己七十歲係點咯？ 係點啊？ 唔係，我喺度諗緊啊，點樣可以令到 老人院 自己七十歲嘅時候咧，依然咧唔好講健步如飛啦，即係行得穩陣、健健康康，仲可以做自己中。中意做嘅嘢，因为咧做得健康节目多咧，就发现咧话，譬如你嗰啲咩肌肉流失啊，各样嘢，其实真系要做锻炼嘅时候，你可以令到件事可以推迟嘅。咁你唔想哇个膝头哥痛，你就不都地方唔想行啦咁样。咁但系呢件事系点样可以预防咧？嗱，退化有啲嘢咧就冇得去搞啊，因为年纪增长就会有。但系原来有啲嘢你可以强化你啲肌肉，令到个膝关节冇咁受负荷嘅时候咧，件事就退化得慢啲啦。咁 多啲运动， 系咯， 食啲咩骨胶原， 系啊。咁样咯，练翻嗰啲即系肌肉咯，咁样就会即系支撑到你个膝头哥可以承载你个人咁重嘅重量啊！我反而望到就系记得七十岁嘅时候都要自己行得走得健健康康，因为我妈咪讲过一句咧，就系当如果老人家其实健康走动得幸福啊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佢。淨係一個人幸福啊，係後生嗰啲嘅福分嚟嘅。係啊，我哋都係諗下，如果你見到爸爸媽媽佢好辛苦行路啊，各樣嘢，其實老人家自己唔舒服不得止，其實後生嘅見到咁樣都會唔開心咯。 我都開始諗緊呢啲噶啦，即係頭先諗啊，七十歲啊，究竟我住邊咧？會唔會係老人院啊？定係？定係喺屋企拗啊！即係我都會有好多呢啲諗啊！即係唔一定咁悲觀嘅。咁，但係我就會覺得，而家咧其實係比從前樂觀嘅，因為譬如我哋個年代見到一個五十歲甚至乎六十歲嘅公公婆叔叔嬸嬸或者公公婆婆啦，其實佢哋已經即係真係進入咗一個叫做年老嘅階段。但係而家你睇下 Albert 係咯， 仲開演唱會係咪？仲喺度樂悠悠咁我哋嗰種心態年齡咧係。後生好多嘅，即係譬如我阿爸嘅年代咧，譬如過咗五十歲咧，其實佢哋冇乜娛樂嘅，即係我阿爸咪仍然係繼續馬仔啊，行下公園啊，睇下報紙，飲下茶。但我哋我起碼我會打機先啦，我會睇韓劇啊，我仲係好中意旅行啊， 仲係好中意旅行， 好中意流旅下，即係 嗰個音咧就要發得準啲。 咁我都好中意啲女嘅， 係 啦， 個兩個女 啊，兩個女啊，或者譬如啱啱喺台北，我踩咗個單車啊，我覺得都叫做仲 OK 啊，即係我哋都仲有一啲所謂嘅夢想又好啦，成就解鎖又好啦，仲可以去追尋嘅。 係啊，同埋有個使命。尤其是我哋有仔女嘅话咧，你好想话俾佢哋听咧，你自己咧都有一个正向嘅动力。譬如咧话啊，佢会觉得咦，点解佢同学嗰啲爹哋妈咪应该同我差唔多年纪啫？哇，点解我妈仲可以做紧好多一啲佢哋唔会做嘅嘢，或者话点解你仲可以去跑步、踩单车各样嘢咁样嘅？咁佢会觉得原来人生系可以自己创造不一样出嚟咯。我好想俾个榜样佢哋睇。 喂，咁啊啱啊，头先有个问题就未问阿 V， 因为阿 V 咧就。即係我冇問你過咗五十未啦，但係你啲小朋友過咗十八歲嘅啦嘛， 過咗啦，兩個都。 嗱，我哋頭先講咗我哋呢一脱，即係當年點樣過十八歲啊？你目睹你嘅小朋友陪伴佢哋過十八歲嘅時候，你做咗啲咩咧？阿媽， 我記得咧，阿仔十八歲係咪十八歲定十九歲過嚟嘅？係我記得我好似係整咗個蛋糕俾佢， 哎呀， 好似係啊。咁啊，同佢食咗餐飯啦，咁我又係冇乜特別話叫哇，十八歲一定要哇，好似好勁咁。反而我知道咧，即係自己都經歷過呢個年紀啦，係同 friend 即係同佢一齊同輩嗰啲朋友仔一齊慶祝玩咧，就係最開心嘅。 哦，所以由佢出去玩， 係由佢出去，係啦。阿女都系嘅咁样，咁但系佢哋又唔系话好大事，觉得耶我十八岁，佢哋都会觉得十八岁都系一个年纪嚟嘅啫，咁样就比较平淡啲。 即系你亦都冇帮佢搞个即系成人生日会， 冇我都冇一百万。如果有 可能 谂。Louis 真系接到啊！知我讲 乜 啦？ 冇100万啊，所以 冇搞嘅，冇搞嘅。 冇啊，冇特别搞嘅，系即系简单一家人食咗餐饭咁样咯。或者我记得阿仔好似系我整咗个蛋糕俾佢，阿女咧就好似买咗个特别嘅蛋糕俾佢咁样嘅，系咯，咁冇乜特别。 冇封封大利是啊？ 咁呢个梗系有啦，系咪先？做翻之阿妈应该 都要啲盘串嘅出去庆祝啊！ 就封利是就冇100万嘅。 系因为咧，其实小弟咧，自从我谂廿零岁，我记得喺手下留情都讲过，曾经咧阿 V 可能冇听过啦，曾经有一年即系当自己仲系心高气傲，同埋初出茅庐，同埋觉得自己系贪威识食嘅小伙子嘅时候咧，曾经喺已故唔系执咗嘅冇咗嘅加州红嗰度搞咗一坛大龙凤嘅生日会嘅， 几多人啊？ 我讲过嘅，使咗几皮嘢啊嘛， 我唔知呢、啊這个真系， 冇听我讲过咩？ 你唔叫我去嘅， 咩识你廿几岁？ 得咗个大房嗰啲啊？ 嗰个年代即系讲紧，我谂系二千至到。我谂我唔记得几多岁生日啦，即系应该唔系啲零头生日嚟嘅，应该系我谂沙士前咯。我估嗰个时候系好风光噶嘛，香港咁啊，晚晚就即系夜夜笙歌，加州红、七八九楼、黄室宝咁嗰阵时系咁玩嘅。咁因为点解我有件咁嘅事咧？就系因为人人生日咧都要自己搞一镬嘅，即系梁汉文又要搞，苏永康又会搞，唱片公司又会搞。咁輪到我啦，咁今晚到 Benny 生日啦，哦 Benny 生日，哦好啦，又 book 咗九樓，唔知R 一號房，咁大家就咪自然入嚟玩咯，咁、哦、Benny 生日，咁大家咪敬佢一杯。 但係數邊個走咧？ 咪生日壽星公咯。 嚇！ 哎呀， 我咪話上次講過跌咗幾皮嘢咯。 哦， 嗰時又威士忌，又綠茶，又紅酒，又剩。咁系咁噶，嗰、那个年代系咁噶嘛。 我 你冇 经历过呢个年代、啊。 我应该大家揾翻沙流程啦。我有一集好详尽地讲呢单嘢嘅，即系当日啊嗰种即系崩墟咁嘅场面，大家又其实又唔系因为俾面我嘅，只系有得玩，大家埋嚟玩咁样样啫嘛。即系间间房都系玩紧噶啦。 每个月都有人生日，咁每个月 都 系 冇错啦。其实日日都有生日蛋糕吹，同埋日日都有蜡烛唱嘅，系啦。咁自从过咗嗰一个跌咗几鸡又唔知为乜，仲要即系又唔系饮咗好多嘅，冇乜嘢攞走啦吓，即系感觉上之后咧，我印象当中咧已经冇再搞一啲所谓嘅， 你反思咗啦个人 生日派对，其实少咗好多嘅嗱、嗯，其实连香港嘅市面，你有冇发现而家嗱以前咧，其实都系借啲嘢啫嘛。今日就算唔系卡拉 OK， 譬如某间酒吧今日包咗阿一哥生日，大家一人夹三嚿水。未包個場去飲酒咯，即係以前都仲有呢啲啊，而家冇嘅喎。 我又覺得係 年紀問題啦， 年紀已經脱離咗會搞呢啲嘢嘅嗰啲年紀，因為小弟都曾經有一啲嘅女朋友係嗰啲年紀啊， 有一啲嘅女朋友大家留意住啊， 係嗰啲即係會去玩嘅地方都真係仲會可能喺尖沙咀某間酒吧。包一晚，然後大家嗰晚係有 costume 要著嘅，然後即係你見到壞，係啦係啦，即係見到壞呢四支嘢，再加埋四支綠茶，大家睇嚟今日好搏命喎、哦，咁樣咁又同可能仲要係可能其實因為仲細啦，或者十八歲或者十九歲搞呢個咁嘅 party 嘅時候，其實可能飲兩杯就已經暈咗喺度啊，你要幫手拖地啊，要成咁係我估係個年紀我哋越嚟越脱離。佢哋先至少接觸， 仲有人搞生日會㗎而家。 當我哋脱離咗啦，我睇翻咧我個仔咁樣啦，我個女啦，嗱佢有時都會同我講話去參加人哋啲即係生日 party 啊，或者有朋友生日啦，咁都係簡單啲嘅，真係可能去即係食個飯啊，唱個卡拉 OK 咁樣簡單啲。 仲有㗎？ 係啊，仲有嘅，但係就冇話哇，見佢譬如 post 啲相就唔會話大慶祝咁樣五萬人。 唔敢 post 俾你睇啫， 佢可能有第二个 account 嘅， 呢个系面向阿妈，俾阿妈可以睇嘅， 都唔会俾我睇噶啦。 但系个感觉系唔同咗，以前咧，我记得咧入行嗰个年代咧，我哋电台啲同事咧，因为嗰时个家庭感觉重啲嘅，大家咧就会成日即系放工都会去食饭啊，咁台长有时候会请我哋食饭啊咁样噶嘛，咁变咗咧就嗰个感觉系一家人多啲啦，咁亦都会咧为对方庆祝生日噶。我记得嗰时咧试过咧有个PAU 嘅同事公共事务组嘅同事，咁咧佢生日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喺酒店嗰度包咗个场，咁但系咧我哋咧系好好 乐意嘅，因为大家学你话斋，每人就夹三嚿水咁样啦，去食餐饭兼有嘢玩咁样啦，又有抽奖，又有表演，仲要点样啊？盛装嘅喎，嗰日放工嘅话咧，大家各自翻屋企，跟住咧就唔知几多点咧，就由最远个点嗰个 call 架的士，就接到架车满咗，咁跟住就去尖沙咀某酒店嗰度就参加呢位同事嘅生日派对咁样噶，系真系盛装嘅 dress up 晒咁样噶，都几好玩。 令我谂起咧，曾几何时咧，本台都好。好温暖噶，佢哋喺 而家都温暖。 喺二台嘅年代咧，每月有个生日会咁样样噶嘛。 哦，即系六月之星、五月之星嗰啲。 系啊，你记得喺二台。 而家都温暖。 唔系，我即系我个意思，而系咪即系可能经历咗疫症之后，大家唔敢公开食蛋糕啦？ 哦，咁一定咧，呢个。 但 系 我记得嗰阵时有个，哎 ，Benny 今日咧五月翻嚟啊，五月有几个嘅就今日一点钟就二台 office 嗰个。 一台都有噶嗰时，系啊。 唔系咁，你嗰二台台柱嚟，梗系有啦。我哋呢啲喺隔篱嗰啲旁边我就冇嘅，系啊。 至于小弟咧，即系最近年咧嗱，即系真系好耐冇嗱，因为我。公公咧以前咧就每年都要擺一次壽宴嘅， 哦， 即係一定要酒樓，佢好中意呢種熱鬧嘅。咁啊，隨住啲老人家就慢慢離開咧，咁啊冇乜人再搞壽宴。我都好耐冇飲過真係去酒樓飲嘅壽宴，即係有壽土食啊， 係壽包嗰啲， 同埋會大家無端端會播齊歡唱、齊慶賀咁樣。 我都有近年有嘅，係因為我去做嘢做 MC， 咁咧就係啊，真係人哋擺壽宴咁樣咯。啊，擺壽宴個氣氛咧就同即係嗰啲結婚啊嗰啲， 講好多嗰啲年年有今日啊， 八蝶榮壽嗰啲，咁你要念好多呢啲嘅四字成語咁樣講出嚟咯，好笑啊！ 反而你問我最印象深刻咧，就講緊哇，可能都有十年前啦，就係、是、其實好榮幸啊。咁當時咧就係阿蛋哥鄭丹瑞先生咧，佢係。登錄啊，即係應該都係十年前打上嘅啦，應該係。咁佢咧就唔係搞一個乜嘢生日派對嘅，佢其實佢講得好感動，佢就話：我今日就唔係搞啲咩生日 party 咩飲宴，而係咧我想即係有一班我喺呢個行入邊啊，同埋我啲屋企人一齊咧就見證我登錄啦。咁當日咧其實我好似喺馬會定係唔知邊度，即係幾圍咁樣樣。咁我就好榮幸啦，即係有份出席啦。咁席間當然有好多廣播界嘅前輩啦，即係珊珊啊、阿 Jen 啊，就係珊珊嘅爸爸媽媽，即係好多呢一行嘅人啊，阿嘉嘉啊，即係嗰啲啦，都有出席啦。咁但係咧，即係你知道蛋哥啦，佢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嚟。佢其實佢講翻，我諗翻起佢講嗰啲生日嘅 speech 咧，其實都好好聽嘅，即係。譬如啊，即係人生六十，大家就乜乜乜乜，但係咧，我就仲有好多心愿噶。咁啊，當然最緊要大家健健康，即係其實好感動。我就覺得啊，如果有呢啲嘅朋友聚會咧，而家就好想去嘅，即係因為開始年紀大啊。 喂，咁趁住你五十歲，咁你搞一搞啦。 呢啲我講咗暗示咗幾耐， 即係佢想唔係自己搞，佢想我哋 call 人啊，幫佢搞。 你又冇喺酒店搞，又冇喺馬會， 你又冇嘅多少少暗示，我哋點知啫？ 老麥都好啊，唉，講真係， 抹眼淚啊，為佢 呢首歌啱我啊！我今晚自己 Happy Birthday to me 咯，一個 鹹布先嚟啊！ 零時十分，衣窗看門外暗燈，迷途夜雨，靜吻路人。曾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坐知夜光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生辰。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只得我呆望镜子，呆呆独坐，直至六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带嚟有阿 Lam 哥嘅呢个版本啦，零时十分啊。讲起呢样嘢咧，我谂起即系如果你问我咧，虽然冇得收到啦，今年你问我最中意或者最想收到嘅礼物系咩咧？就头先咧我讲咧， 其实唔使话我知噶啦， 我都望住啦。 系咪有其他嘢讲？ 我都望住，就系咩咧？就系嗰啲。寿土啊！嗱，我知唔会讲寿包嘅，得啊，寿包唔系俾咩啦，我明噶，大家唔使纠正我，我讲寿土噶嘛，因为咧我好中意食寿土，就因为头先讲我以前咧参加我嘅公公嘅婚宴咧，咁即系席间你最后一道菜一定系上寿土噶嘛，咁啊我就好中意食嗰啲类似月饼嘅嘢嘅，即系莲蓉入边又有啲黄嗰啲咧，咁所以咧我系非常之乐意收。我以前咧你知咧后来咧香港就衍生出一啲特大版嘅寿土，即 系 拳头咁大嘅。即係一個等於四個嗰啲咧，我係可以連續劈三個 嘅。我都好中意食呢一個㗎，因為嗰啲蓮蓉鹹蛋黃啊。喂，但係咁嘅隊長，我都有少少禮物送俾你嘅，即係你咁。即係頭先你咪話你想搞壽宴嘅， 先點蛋糕 手就咁嘅。 我咧就即刻咧就問呢個 AI 啦，我就話我拍檔劉偉恆50歲生日，佢想擺大壽宴，有乜建議？佢咧有主題建議喎， 太湖 一經典。演金曲嘅怀旧金曲回忆杀，适合咧就喜欢音乐嘅佢啊，咁样就建议咗有啲嘅地点系啊，真系啊， 知道佢我中意音乐啊， 仲要佢建议埋我订咩蛋糕添啊，蛋糕复古唱片造型蛋糕可订制他年轻时的样子，跟住仲有嘅豪华游艇派对啦，咁样第三咧就围村盘菜宴，四咧就私人电影院之夜啊， 哦，喂 ，OK 喎， 系啊，我讲刘伟恒咯，咁样我觉得唔错喎，呢个 算啦， 呢个就我送俾你嘅礼物 啦，5月7日啦，蛋糕都冇过， 心意呢家嘢，正所谓即系迟就唔紧要嘅， 但系啱啱讲起呢个即系叫做唱片蛋糕咧，其实我 即系当年系唱片变态盘。 儿童变头盔 系啦，咁但系因为小弟讲起生日咧，其实由细到大冇咩点搞过生日会嘅， 系， 其实应该话严格嚟讲都冇啊，好似净系搞过一次。但我其实讲起呢个题目，我最挂住系咩呢？系嗰啲两磅嘅生日蛋糕啊， 要先几添嘅， 系仲要好多 cream 多到根本其实而家应该话以而家嘅健康标准，其实唔会有人食嘅。 但你问我，我中意食奶油多啲。 嗱，我记得嗰阵时咧，嗱，而家我哋食嗰啲蛋糕即系。即係雖然話哦，每個月有知星生日，咁可能即係同事會整個蛋糕啦，但係個個都唉唔好啦，減緊肥啊， 細細個 唔食咁甜。咁其實就算十幾個人都係訂一個可能半磅嘅蛋糕仔，仲要而家嗰啲造型好靚啊，有芝士蛋糕啊， 個塔嚟嘅， 係啦咁樣啦。咁但係我係好掛住以前嗰種，因為咧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九月底生日啦，細佬就九月頭生日。咁屋企就唔係特別多錢，就話嗱你兩個嘅生日蛋糕就夾埋一齊買，咁所以咧就又唔係搭正佢生日，又唔係搭正我生日，就搭住九月十零號咧，就落去地鐵站嗰度揀蛋糕。咁、我好記得咧就係細個仲有啲咩蒙面超人迪迦蛋糕啊，或者哆啦 A 夢蛋糕啊俾你揀啦。咁然後咧嗰、那個過程係點咧？就通常我阿嫲帶我落去揀蛋糕啦。咁我永遠話我想要黑森林蛋糕，唔好啦，朱古力成日都食噶啦。咁我要鮮果蛋糕啦，好唔好啊？ 生果成日都食。 生果你想食，我切俾你食啦。 唔係揀栗子蛋糕啊嘛， 跟住之後就係話，栗子蛋糕好少食啊， 因為 係 嗰三款 啊。係啦，咁其實細個係覺得栗子哇好老土啊， 跟住栗子又好似好滯啊嗰件事。 係啦，冇細路仔中意咁滯啊。 因為細個一定覺得朱古力黑森林係最開心，但係就朱古力隔離便利店5蚊有一條啊，咁就俾人 ban 咗。咁然後好啦，咁就好啦，咁就買咗個 慘啊真係。 係啦，咁。我记得大概两嚿零水就买咗个两磅嘅栗子蛋糕，好啦，咁然后翻到去，仲要个姐姐会问你，写边个名啊？咁通常就系旧年写咗细佬个名咧，今年就写我个名。 点解唔可以写两个嘅？ 因为冇咁多位噶嘛，系啦，咁就写中文生日快乐张俊豪咁样，咁然后就翻到去咧，嗰日晏昼都唔食得嘅，即系下昼放学去拎都唔食得，系第二朝早餐， 吓 食当早餐咁食噶， 咁几时切噶？ 咪。朝头早冇好正式咁样，又要吹蜡烛，冇噶，就总之买咗个生日蛋糕当庆祝咗，咁就系朝头早当早餐食件蛋糕咯。咁所以嗰个礼拜咧，各两磅蛋糕，屋企人唔食得，我同我细佬食啦。两磅蛋糕就维持咗连续嗰五日翻学嘅朝头早嘅早餐，就系同细佬食栗子蛋糕。但系你问我， 仲似你而家个生活嗰啲，即系 pizza 食几日啊嗰啲咧？ 咁呢个系我家嘅传统嚟嘅，食剩嘅嘢就摆到。但系你问我，我而家系偶然咧，我老婆问我想食咩蛋糕。 哦、我想食翻栗子蛋糕。 我系咪想食嗰阵嘅味道？即系怀念翻当时细个嘅你。 真系嘅，因为而家咧，即系市面上嘅生日蛋糕就等于啲月饼一样嘅，即系五花八门，有冰皮啊。你知啲蛋糕，即系反而最传统嘅系越嚟越少。即系嗱，我唔敢肯定系咪大家收到都一定会唔高兴嘅。但你问我咧，我有阵时真系会翻翻去，喂，嗰啲忌廉蛋糕个面头有少少生果嘅。黄色嘅，一定系中间系黄色、白色、黄色、白色嗰啲咧，反而系最有嗰种温度啊！ 系，因为仲要个蛋糕，即系海绵蛋糕同海绵蛋糕中间会有一层忌廉同埋啲啫喱咁样噶嘛。 冇错啦，哇！嗰啲咧，你问我咧，因为太耐冇食，而我哋细个其实收到个呢啲蛋糕，仲要系两磅甚至乎三磅，系好开心噶嘛。而家我真系好多年冇收过。 仲要嗱，你月饼我都话，我一年起码可以揾到一件嘅双黄奶 莲蓉 月啦，系啦，双黄莲蓉月啦。但你蛋糕即系呢啲旧式蛋糕咧，你唔系一磅起跳咧。其實你訂唔到嘅，所以其實係好耐冇食翻。就算你唔好話栗子，我想食翻嗰陣好假嘅黑森林味啊，或者嗰陣好漏嘅奶油味，我都揾唔翻嗰種感覺。 我記得咧，點解我話我好中意食奶油啦？除咗我好中意食椰絲奶油包，因為嗰個奶油之外咧，我記得有一年咧，唔知點解咧，即係細個嘅時候跟親戚咧翻去北京咧，佢哋咧喺北京買咗個全個嘅奶油蛋糕，又靚喎，個樣啲顏色又靚，哇！食落去嘅時候，我會覺得哇，好香濃嗰種感覺咧，我喺香港係。食唔到啊，所以我好挂住，好挂住嗰个即系奶油嘅感觉咯。 唉，算啦，都十点啦，想买都买唔到啦。 He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咗度食咗都 OK 嘅。 算吧啦，好啦，咁啊，多谢各位啊， 生日快乐，队长， 听日见啦， 快高长大啦， 听日就嚟五啊一添啦，好啦，拜 拜。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关税战美元是转弱了，港元跟着亦都转弱的，对于吸引游客来香港消费可以有几大效益呢？ 对于内地客方面来香港消费心理上会有些帮助的，三几个%都可能会有的，但是就不是说多到真是非离不可那种这样。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盟首次根据数码市场法向科技巨头苹果和 Meta 总共罚款7亿欧元。这条法例防止大型科技透过操作演算法来到提高自身商品或者服务的能见度，同时降低竞争对手的广告显著度，垄断特定领域。分析说，未来欧盟对全球科技公司的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